第206集，里应外合一。 圣上晕倒了，整个行宫之中的御医聚在殿中一一把脉，每个人神经都紧紧绷起。薛远站在床尾，看着床上的人，双目血红。追着圣上的侍卫们终于到达行宫，他们脚步匆匆地冲了进来，大批大批的人填满了整个宫殿，让人连喘息都觉得困难。他们骑的是良马，赶不上千里马的速度，又走的是官道，即便比薛远还要疲惫的日夜赶路，但还是晚了有两个时辰。就这两个时辰内，圣上就晕倒了。侍卫长看到薛远就想冲上去扬拳，但拳头还未扬起，又挫败落下。薛远带圣上来见婉太妃最后一面是错的吗？如果不来见婉太妃最后一面，如果听到了婉太妃抱憾轰了的消息，圣上就不会这样了吗？会这样，甚至要比这样更加难过。 薛大人，圣上晕了几个时辰了？ 薛远好像没有了魂儿一样，过了许久许久，他才从钝痛的心脏中回过神，沙哑道： 一个半时辰。御医有说些什么吗？ 却不见薛远回答。侍卫长抬头一看，薛大人正眼眸通红，眨也不眨的在盯着圣上看。御医们原本以为圣上至多只会昏迷一日，却没想到直到两日后，圣上也没有睁开眼。御医彻底慌乱，行宫之中不适合医治圣上，禁军出征，一路护着圣上回到了京城之中。太医院的御医们日夜不睡，琢磨着圣上为何昏迷不醒。田福生和监察处在与圣上的心腹大臣们商议之后，压住了圣上昏迷不醒的情况，只以圣上养病为由来应付百官。前朝和内廷也因此暂时安稳如平时。和亲王府，王先生收到了消息，大喜。他派人刺杀顾脸时，却没料到薛远为了抄近路而带着顾元白走了另外一条道，千里马奔腾与王先生的人正好错过，等回城时再想要潜伏，却等来了黑甲禁军。刺杀顾脸虽然没有成功，但也有了意外收获。 顾脸如今昏迷不醒，这不正是一个大大的好机会吗？ 婉太妃身边的这颗棋子就是王先生手中最大的棋子，当真是不枉费大量的心血，终于是起到了作用。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，绝不能浪费这个天机。不到几日，民间便流传起圣上病危，已命在旦夕的消息，这谣言愈演愈烈，甚嚣尘上。京兆府尹及时做出了反应，加强士兵巡逻，一旦发现此等不实谣言，立刻抓住扔进牢狱之中。但事实摆在眼前，百官已经数日未曾见到皇上。 皇上养病是养什么样的病？为何独独能见参知政事、枢密使和几位尚书大人，却不能见其他人？ 宫中殿前伺候的宫室话语中的含糊不清，田总管脸上逐渐加深的焦急和憔悴，恐慌还是渐起。百官之中，百姓之中，人心惶惶，都想要知道圣上如今怎么样了。圣上如今还在昏迷着，已昏迷十几日了。人会因为什么而陷入这么长久的昏迷呢？太医院的御医茫然，他们试过了各种方法，还是手足无措，无计可施。每一日都要比前一日更为焦灼而不安。 万岁！ 不安的百官们也聚起来，到了宣政殿前，高呼万岁，请圣上见他们一面。殿中的众人面色凝重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如今已无法再压制住了。又怎么可能只是百官、京城百姓们惶惶不安呢？这些以圣上为中心的心腹大臣、监察处和东陵卫、宫女太监们，每一个都急得嘴上燎泡，都觉得风雨欲来。他们也不安呢，他们更急，急得日日在殿前等着圣上醒来。 哎呀，圣上，您快点醒吧，您这座山要是再不醒，咱们就担不住了。 当日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出面阻了百官们的面见，但第二日、第三日，终于圣上昏迷不醒的消息终究还是无奈地被宣告了出去，朝廷哗然。而这一日 王先生衣冠楚楚，特意整理了数遍的袖口和衣冠，缓步走进了和亲王的房中。和亲王正坐在桌后，书桌上摊开着一本不曾被动过的书，他的面色憔悴而昏沉，双目无神。王先生行了一礼，直言道： 王爷，圣上病重了，如今已是奄奄一息。 和亲王骤然起身，猛地回过神，他死死盯着王先生。 你说什么？ 王先生曾用西夏使者来试探过和亲王，和亲王虽易怒易躁，但在大事上却分外拎得清，他绝不会和王先生这个异国人来合作图谋大恒的皇位，所以王先生根本就未曾打算做无用功，他只是忧虑的道： 圣上已昏迷数日不醒，宫中御医也毫无办法，在下心想，若是医不可治，那便是巫术了，若是有人用了巫蛊之术使圣上长眠不醒，这又怎么能是御医可治的？ 先生有办法。 在下云游四海时，曾认识过一位精通巫蛊之术的好友，这位好友此时应当就在京城。唉，只是王爷，我等被拘于府中，即便是我这好友肯相助，我们也到不了圣上的面前呀。 我来想办法。 皇宫被大恒皇帝防成了铁桶一块，王先生想要到皇帝面前，这比登天还难。但此次时机实在难得，王先生已经打算好就此一搏，若是此搏输了，王先生已准备好得体的衣袍，他坦然赴死，若是赢了，那便不负这数十年的隐忍蛰伏。将进宫仪式交与和亲王后，王先生便开始联合起京城之中的某些官员。大恒的皇帝爱民，光是一个反腐的政策就让百姓们欢欣鼓舞，但对于被反的官员来说，这就有些不是滋味了。皇帝在反腐之前先放出了消息，给了某些人自己吐出所贪污款项的时间。虽说顾元白已经给予这些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优待了，但总有些高官心中会分外的不舒服，这些不舒服便是王先生撬开他们的缝隙了。王先生看人的这双眼睛很少出过错，这些人敢贪，那他们就敢化作自己的助力。 以利相诱，以威相逼，皇帝让你们暗中还了贪污的款项，你们又怎么可以确保皇帝以后就不会对付你们？这位皇帝陛下可和先帝完全不一样，他可以潜伏三年拉下权臣卢峰，你们又如何能保证他不会花另外三年来拉下你们呢？相比之下，趁此机会架空皇帝，来使另外一个稍好对付的和亲王上位，这岂不是更好？ 一番说辞下来，总会有人为此而动心。王先生打点好内外，而这时和亲王也刚好得到了好消息，他们可以出府进宫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